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g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五运气，六活玩家。 即系谂翻转头咧，我哋由细到大啊，成长咧，有一个阶段咧，最令人烦恼，我唔知道你有冇曾经发生过。嗱，我自己冇嘅，但系我身边好多朋友咧，好头痛嘅。 系咩咧？肛门期啊？ 咩肛门期啊？ 肛门期啊？ 即系叫肛门期、啊。 喂，搞错啊！呢、這个弗洛伊德讲儿童成长系有两个阶段好重要噶嘛？ 啊，咁你 口腔期同埋肛门期啊嘛？ 咁啊， 口腔期咧就系小朋友好中意用个口。去探索世界，咁所以嗰段时间咧，佢就成日将啲物件摆入个口度。 哇！你咁讲嘅话，肛门期好惊啊！ 咁肛门期咧，就因为小朋友咧透过忍住一啲排泄物，而得到一啲满足感。 哦，可以话即系又探索咁样将啲嘢乱咁摆落去唔知边啲地方添。 唔系，咁我只不过啊，系咪因为嗰个阶段嘅转变，所以令到你又好烦恼咁样？ 唔系呢一样嘢，咁啊，但系都同成长有关，就系咧面上面嗰啲嘅疮疮啊。 系。 咁啊，我唔知啊 ，Nicole 咧喺你读书嘅时候咧，即系面上面多唔多青春痘？我算系好彩嘅一群。我唔算好犀利，即系面上面嗰啲油脂唔算话分泌得好劲咧，唔算话好多暗疮。 其实我都唔算多噶，真系 系偶然咧就会有一粒两粒好毒好大粒嘅。但你只得嗰一粒两粒咧，你都会觉得好头痛、好头痕。 我都系啊，同埋咧，你觉唔觉啲暗疮咧好鬼衰噶？生嚟生去都系嗰啲位置、 啊。都系噶，都系噶，就系专系阴你嗰个位，啱啱冇翻冇啦，又喺你个位又爆。 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噶。咁但系即系我通常比较常见咧，就可能额头近眉嗰啲位置， 啊、或者系啦云睛嗰啲啊、太阳穴嗰啲位啊嘛，系咪因为你有头发冚住啊？ 嗱，我都唔算冚得好多，但系我相信嗱，我唔知啊，因为我又有朋友同我讲话咩中医嘅角度。你生喺面上面唔同嘅位置咧，就代表你身体有啲警号出嚟咁样。咁但系咧，我只不过听过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信服嘅讲法啦，就系话因为有啲可能暗疮咧，其实你都知油脂分泌噶嘛。咁有时你多手挤咗佢，咁可能佢仲有啲嘢剩，咁啊会翻发又翻发，又发炎再发炎， 所以成日喺个位置重复又重复。 系啦系啦。 反而就我身边有啲朋友就咩咧，佢就未必知佢，但系佢搵嘢遮，即系例如话头发咧。 哎呀， 通常你都系啦，喺头先我哋讲啲额头位啊、云睛啊、太阳穴位嗰啲咧，咁咧就佢哋会留啲印啊，即系头发嗰啲发印咧， 刘 海啊，咁咧、 啊、 就会遮住佢。咁咧嗱，你唔遮系啦，费事俾人见到你 照。哇，咁大镬啦！咁大风啲影相咪 唔系嗱，嗰啲都算啦， 就见到 啦。嗰啲都算系，因为见到一次半次。但系问题是你越遮嘅话咧，嗰、那个生嘅范围同埋数量咧就越嚟越多，同埋咧越嚟越红肿同埋大粒嘅， 系啊， 变得越嚟越毒嘅。咁啊，於是乎咧，即係佢哋又好尷尬啦。嗱，咁但係呢一個咧，都唔係我身邊最苦惱嘅呢啲朋友喎。係，啲朋友咧，佢真係咧太過旺盛嗰啲油脂咧，係講緊成塊面啊，係紅到好似俾太陽曬到窿咗咁樣。 哎呀，我都有朋友喎，同埋咧，即係嗰時係好慘嘅。我啲朋友係例如讀書咧嗰批壓力多啦，佢又再生多啲出嚟啦。咁你都知嗰啲暗瘡咧，唔係有時最誇張唔係紅色噶嘛，佢有啲白色一點點，好似啲。龙咁样噶嘛，你就见到佢真系好惨，即系成块面咧，好似全部都就嚟想爆，就嚟想爆咁样。但系你就望到，你都觉得哎呀，真系好辛苦，同埋应该都痛痛地嘅咁样，又解决唔到。 系啊，嗱，咁我记得咧，即系我以前咧， 嗰啲同學仔啊，咁佢假設面上面生暗瘡啦，有時候生得都真係幾多下咧，其實都唔會走去睇醫生喎。 嚇、啊！ 咁但係即係有時候咧，即係生暗瘡點解要睇醫生？當然啦，你暗瘡生咗出嚟之後咧，未必話對身體有啲乜嘢好大嘅影響。 嗯。 但係因為咧，本身你即係如果暗瘡生得太多太密啊，甚至乎太大嘅話咧，咁都會令到人好困擾噶嘛。 係啊，同埋你始終個樣係會見到人噶嘛。 係啊，所以 你生。生喺啲遮得住嘅地方，可能都冇咁尴尬。 所以咧，喺加拿大嘅卡加利大学啊，咁之前咧就有一项嘅研究显示啊，即系佢话咧，有严重暗疮问题嘅人咧，患上呢个忧郁症嘅风险咧，系比冇暗疮人高咧63%嘅。 哇！ 咁虽然暗疮咧就冇生命危险啊，但系会导致患者咧就即系受呢个情绪困扰， 高出63%系真系好夸张噶啦。 系啊，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即系大家话哇，有几粒暗疮啊，生几粒青春痘啊，睇医生系咪？真係好誇張一件事，其實都未必係嘅，因為主要係外國研究都發現暗瘡啊影響呢個青少年嘅心理啦。咁同時之間咧，其實如果暗瘡處理唔恰當嘅話咧，就會留下一啲永久嘅疤痕。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咧今時今日你可能身邊已經有啲嚇已經長大嘅朋友仔，當年咧其實佢啲暗瘡咧喺面上面紅卜卜好犀利嘅，而家長大咗啦，雖然嗰啲紅係退曬嘅，但你會發現咧佢面上面好多坑啊。即系粒咗落去咁样咧， 即系咪细个食饭咧食得唔干净，阿妈就话你咁多饭粒，第时嫁个豆皮佬咁样就系啲啊！ 哇，原来佢系细细个就已经俾人诅咒啊！你想讲啊？咁所以真系其实系要正视嘅嗱。不过好多时候咧，我觉得今时今日都系啊，纵然你话哇科技发达啊，你话喺网上面咧，即系有好多资讯可以揾到。哇，当我生暗疮嘅时候，点样样去处理解决咧？因为以前嗰代冇噶嘛，即系我唔知啊。嗱，我哋谂翻先，以前。你如果生暗瘡嘅话，阿 Nicole 会点样去 take care 呢一件事，会点样处理噶？ 嗱，其实咧我都算系同你同一群幸运的儿童嚟嘅，我都唔算生好多暗疮，但系咧，因为嗰时我记得即系学校有啲讲座都会同你哋讲话，系因为青少年嘅油脂分泌比较多，所以你会生暗疮，但系最好嘅处理方法咧就系唔好去接佢。即使系即系嗱，我唔知呢个啱唔啱啊，隐约记得咧，就系话，即使如果你要接个暗疮咧，可能系要等佢即系叫做熟咗啊，又或者佢先能够接到佢最底层嗰一啲脓啊，又或者唔知乜嘢出嚟，咁先会系干净啲嘅毛孔。如果你喺好初段啱啱发起就整咗佢咧，可能就会翻发啦，同埋会有疤痕、整伤咗、细菌感染啊等等咁样咯。 但系其实讲真，你问我嘅话。我自己吓，有一个接暗疮嘅冲动，即系我经常性咧见到，如果呢个位突然间生咗粒暗疮，就算唔好话系已经成形咗暗疮，有时候好似啲油脂粒咁样咧，忍唔住系咁搵指甲撩接佢。 原来呢啲系真系有市场噶，即系嗱， 我成日搞噶，跟住你接下之后咧，你甚至乎见到话咁鬼顽固咧，仲系整唔甩，跟住后屘搵指甲刮咗。 即系嗱，容许我咧岔开少少嚟讲啊，我早排咧见到咧外国有一个叫做不停去接极都接唔完嘅暗疮玩具啊。 咩玩具嚟噶？ 其实佢个样咧就似系一块平嘅胶咁样啦，咁啊好多个窿窿咁样，咁咧佢就应该俾你模仿可以接啲暗疮嗰种效果。 咁点啊？即系入边你装啲药膏定唔知咩 cream 落去啊？ 系啦，我估佢装咗啲嘢， 就已经爆出嚟啊！ 系啦。哇！你唔好而家咁嘅樣喎，你頭先講到好興奮，然後我話俾你聽，人哋將呢一樣嘢變成玩具，你就打我打面嘅。 你自己擠就 high 啫，但係你睇人嘅話，其實係一件好恐怖嘅事情。所以呢啲嘢通常係自己做啊，我從來都唔會公開喺出邊喺條街度咧，哇！好過癮啊，射啲嘢出嚟先。即係你唔會啊，因為我真係見過，你知唔知啊？曾幾何時咧，我係去一啲公共泳池，哇！真係好唔衞生啊，講喺度喺個公共泳池，咁咧喺個即係曬太陽嗰啲嘅，即係嗰啲。叫沙滩椅上面啦，咁有一个嘅女士啊，咁咧佢咧就唔知背脊有啲脓疮，嗰个就唔系暗疮嚟嘅，有啲脓疮，都其实我都唔系想偷睇，但系因为实在碍于身边佢有几个朋友咧帮紧佢，太过碍眼，初初以为 几个朋友帮紧佢。 因为嗰粒脓疮真系好大粒， 不过嗰啲你系咪唔喺沙滩，唔系喺泳池，喺医院见啊？ 唔系啊，真系泳池啊！问题就系 我哋嗰个场面系唔系沙滩椅，系手术台，然后侧边嗰个系医生同护士。 唔系啊，后边隔篱有几个猪朋狗友就纯粹系。 系啊嘛， 跟住就帮佢硬支啦，支爆粒仓，哇！你真系嗱，嗰个画面已经烙印咗喺我脑海入边， 好核突喎！ 系啊，超级核突，好彩佢真系之后咧，佢冇再落水。如果唔系要同救生员讲啊，真系话俾你知。 有冇咁夸张啊？ 系啦，我唔敢太过仔细去描述当时射出嚟嗰个画面系点，但系我只可以用吓人两个字啊嚟形容呢一件事情啊，系我想话。 但系其实如果真系一啲咁顽固嘅仓咧，咁样截完之后个伤口其实都要好好处理。 但通常咧，佢就话即系点解唔可以截暗仓咧？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好多时候你截咗啊，表面嗰啲脓出嚟咧。咁但系个底层咧嘅发炎问题咧，都可能会存在噶嘛。而且如果发炎嘅话咧，系可以系十分严重嘅。咁所以咧，支暗疮咧系绝对唔会加快清除嗰啲嘅脓肿啊，同埋因为会令到你嗰个底层嗰度可能会受到一啲嘅感染，尤其是如果你双手啊污糟有细菌嘅话咧，系会令到发炎嗰个嘅情况系加剧添嘅。咁所以咧，除咗系会有机会发炎之外啦，亦都会可能导致咧你好多时候咧，即系我自己都有嘅面上面，就 系 嗰阵时候支得劲。咁咧，而家就留咗个印喺度。有时候咧，啲暗疮好得意，佢留印咧就唔系因为佢大粒。话 俾你听岁月嘅痕迹。 系啦，亦都唔关岁月痕迹事，系因为你当时就系截咗佢。你只手多多截咗佢之后咧，一个永不磨灭嘅痕迹就烙印咗喺你嘅面上面。 唉，边个叫你多手啫？ 我哋头先咧就讲起即系暗疮啦，生咗出嚟之后咧，咁啊唔可以用手接。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我就通常用个处理手法就咩咧，就系搽嗰啲嘅暗疮膏啊。唔知阿Nicole有冇试过啦？ 我就最近试过嘅。 我最近先试过啊？ 系啊， 即系以前冇啊。 唔系，我细个真系好少搽，因为我就因为我一路个感觉就系唔好搽一啲特别嘅嘢落去，咁啊洗多啲面就好似会解决咁，同埋我真系唔算好多暗疮问题嘅。咁但係最近可能食得太多油腻嘢呢，又要见客人咁样，就即係要买支暗疮膏。不过我又觉得原来暗疮膏都好，即係好多唔同嘅牌子选择啦。跟住有啲朋友又话啊，呢一隻有特别嘅成分就会劲啲啦，嗰一隻呢就犀利啲。但係我用咗我又觉得个成效唔系真系好显著， 系因为我以前咧喺即系读书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候有一只暗疮膏 O 字牌子嘅， 啊成日用咯，都听好多朋友讲， 好出名嘅，咁嗰阵时咧 有 number 喺后边噶嘛。 咁嘅时候买一支嚟试咧，咁通常咧我就即系搽嗰个暗疮膏咧，我发现有好多人都用我呢个方法搽嘅，就是、你搽咗之后咧，你唔会捽匀佢嘅，就系、是、哈一笪就咁遮住嗰一个嘅暗疮，跟住咧就谂住佢慢慢会即系吸收落去嘅暗疮咧会谢咗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同埋越搽得厚越好嘛。 系嗰阵系搽劲厚，所以咧你见到咧有一段时间我屋企咧啲屋企人成日问我，做乜你成面都系白点嘅咧？ 山水痘啊又。 系同埋你做乜搽咗啲个医药膏，做乜唔抹咗佢，唔捽匀佢咁样？我哋唔好理我啦，我等嗰粒暗疮谢啊咁。 真系好黑人憎噶，即系我买咗几个牌子嘅暗疮膏啦，搽落块面咧个结果都系你头先形容啦，好似有啲粉黐住咗喺度啊，一笪笪白色咁样噶。 系啊， 暗疮膏好似系呢一种特性嚟噶。 不过咁嗱，其实系唔系一定 work 咧，又未必，因为其实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暗疮膏咧，即系头先阿力哥有讲过，有唔同嘅成分啦，有啲就含呢一个维他命 A 酸啦，有啲就含有呢个硫磺成分啦。有啲咧就系一啲系抗生素嘅药膏嚟嘅，咁通常咧如果即系假设你系睇医生，咁医生开俾你嘅话咧，就通常会因应唔同嘅情况就选择就唔同嘅药膏。咁亦都因为咧唔同嘅药膏组合咧，对病人先至有唔同嘅效果啊！咁嗱，当然啦，你去用之前咧，首先最重要嘅都系咩咧？充分了解，咁咧要知道咧究竟点样去即系搽呢一只药膏啦。因为有啲例如话暗疮药膏咧，其实搽咗之后系唔可以晒太阳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可能对于皮肤或者有敏感啦，因为成分嘅种种。所以咧我就即系如果个建议啦，如果要试嘅话咧，首先你都可能咧系搽少少喺只手嗰度先。 即系正常嘅皮肤。 系啦。系啦，咁如果咧即系冇咩特别嘅敏感嘅话咧，你先至搽喺面上面。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身边有啲朋友试过噶，就好似我咁啦。我见你搽到成面都系白点咧，好似几有效咁样样。咁于是乎自己搽啦，佢之后后屘咧由白点啊变成咩咧红点啦。咁呢一件事就唔系太好啦，我想话。 不过嗱，讲起即系我觉得暗疮膏对于我嘅效果就唔系好显著啦。不过我又试咗另一样嘢，就叫做茶树油啊。 唔知有冇听过？ 我冇查过。 嗱，其实佢闻落咧就少少薄荷味，跟住就少少好似香茅咁嘅味嘅。咁佢咧就即系嗰时嗰人就教我，佢就话唔好用手指添，因为你手指可能都唔干净， 有细菌， 可能就棉花棒印落去喺面上边就会比较好咁样。咁我又觉得个效果好似都 OK， 因为佢就话茶树油咧有啲消炎嘅效果嘅。 嗯，咁但系嗰啲树油本身系点啊？即系油性一啲啊，定系即系液体啲咁样？ 我嗰次买嗰个咧，其实佢又唔系好油嘅，佢都 OK 爽爽地嘅，就唔会好似暗疮膏咁样搽完有啲粉喺面嘅。 哦， 咁但系咧佢就都几好嘅，即系好快你见到佢可能红啊肿，咁你搽完第二日咧好似就退咗少少咁样嘅。 我反而嗰阵时候咧喺外国咧，我就试过一只，因为又系想揾 O 字牌子嗰只嘅即系暗疮膏啦。冇喎、 啊，你早啲识我嘛，寄支俾你啊！ 哇，多谢晒啊，真系，我真系唔知点解有一期冇啊，喺外国嗰啲嘅超级市场咧揾唔到，我就系问嗰啲即系售货员啊，咁咧佢哋都话冇、啊，咁反而咧即系我问嗰只牌子，佢哋有其他 product， 咁其中一个咧就是一樽嘢，喺嗰樽嘢入面咧就有一啲嘅湿纸巾啊， 嗯， 系啊，即系佢系一啲咧你攞出嚟嘅时候，你以为好似平时我嚟抹手嗰啲湿纸巾，但系佢就圆形细细张嘅，咁咧一攞出嚟嘅时候咧系好水嘅，即系就你扭。好嘅话可以扭到一啲唔知药水定系唔知咩出嚟嘅，好湿嘅入边系。咁你总之咧攞出嚟之后咧就爱嚟俾你，我谂下应该就系抹你嗰、那个即系生暗疮嗰个位置啦。 噏住佢啊！ 其实应该就唔系噏住嘅，因为 好细张嘛。 咁但系佢细张极啊，喂，细张极啊，都应该有一个手掌心咁样样咁大嘅， 系 即系成块青瓜咁样样啊。简单嚟讲，你会唔会搵一块青瓜住块面，搵张胶纸黐住佢啊？啲暗疮有冇咁大啦、啊，大佬啊？ 咁佢周围嘅皮肤可能都有啲发炎噶嘛？ 咁啊冇咁夸张。咁我估佢应该系俾你抹下佢啦。即系我谂我嚟都系做一个叫清洁啊，咁就系帮你可能即系抹走。有嗰个暗疮位附近嗰啲嘅细菌啊，或者系清除咁一啲嘅油脂啦、 嗯。 我谂个原理系想咁样样嘅。咁但系你问我嘅话，嗱，我自己真系唔知系咪受惯呢个膏啊，即系反而用呢啲咁样嘅湿巾去抹咧，抹完之后感觉好似冇乜太大嘅效益，即系抹咗好似冇抹咁样样。 唔系，我又觉得你真系用错咧。 其实点样 应该系敷噶，唔系搽噶。 唔 系你嗱嗱，如果用常理嚟解释嘅话。嗱，你嗰一张纸巾应该只系针对有暗疮嘅肌肤噶嘛？你用咗佢嚟抹，咁你咪成块面都系咯，咪冇用咯。 局部抹得唔得啊？即系你竟然同我讲常理呢一件事，好唔常理嘅真系，我想话。 唔系，咁人哋可能真系噏住噶嘛？但系我嗰时真系用个茶树油系比较 work 啲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哋今晚咧都系讲起一个啊，即系面上边出暗疮嘅问题，可能即系我哋成长嘅时候曾经都经历过。我有啲朋友咧，今时今日已经唔再系青少年啦，但系都依然经历紧呢一个嘅烦恼。即系我哋身边都有啲朋友咧，你见佢哋嗰个 suffer 受苦嘅状况咧，系佢哋即系唔知系咪皮肤差，定系压力大，定系咩原因咧？成日喺额头嗰啲位啊，或者喺嗰啲鼻，尤其是咧鼻梁嗰啲位咧， 同埋面咯、啊，即系面珠灯、 啊，面珠灯啊。或者喺啲嘴角啊附近嗰啲位咧，就出一粒好毒嘅暗疮。 系啊系啊系。 咁咧，仲要喺啲暗疮咧冇翻个零两个星期嘅话咧，都唔会稍微系消肿嘅。 系啊系啊。 咁即系遇上呢啲状况嘅话，喂，真系点样样去处理咧？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都系一啲即系外敷嘅方法。 系。 咁但系其实除咗外敷之外咧，有一啲就会系内服噶嘛。 系因为我其实即系头先你都讲啦，我有个朋友咧，就系佢嗰时块面咧就生咗我谂十零粒暗疮啦。其实又唔系真好夸张嘅，但系咧就 十零粒都好劲噶咯， 好多啊！ 十零粒都唔多啊，十零粒、啊。 但系佢即系一边嘅啫，真系一边嘅啫。 哇，真系好惨啊！ 净系得一边。 你话如果生两边嘅话，都叫平衡翻啊嘛，净生一边。 系佢净系生一边。 系咪因为通常咧啲头发一劈咁样遮落去啊？系咪嗰种嘅感觉？所以搞到净系一边生暗疮。 但系佢又唔系个，即系佢额头嗰啲全部冇，同埋又唔系成日拨低啲头发嗰啲嚟嘅，佢只系一边就。 不停咁样，净系嗰十几粒暗疮又退唔到嘅，又不停就系红，又唔系有脓啊，又唔系会过。你通常暗疮可能两个礼拜你都会谢晒啦，佢又冇嘅，咁啊差唔多摆咗两三个月，然后佢就真系顶唔顺，就去睇医生。咁但系咧，医生咧就同佢讲，因为佢都女仔嚟嘅，佢就话啊，咁不如我开啲避孕丸俾你食啦，咁样。咁因为咧个医生就话佢可能系荷尔蒙有啲失调，所以咧就要食啲避孕药嚟去调整翻个身体个状况咁样咯。 系咁除咗避孕药之外啦，咁另外其实我曾经听过就食抗生素嘅。咁因为即系我哋有时候咧睇到嗰啲暗疮咧，只系表面嗰啲嘅脓头啊，咁而我哋睇唔到皮肤嘅底层咧，都可能系发炎噶嘛。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如果用药物治疗嘅话咧，即系太早停药啊，未必可以完全咁样消除嗰啲嘅炎症嘅。咁所以咧，如果真系严重嘅话咧，可能会需要用到一啲较长疗程啊，去提升呢个治疗嘅效果啊，去有效咁样控制暗疮啦。咁一般嚟讲咧，抗生素咧。都可能会用到嘅，咁而成个抗生素嘅疗程咧，其实至少都要食佢两三个月噶，严重嘅话，甚至乎可能要食到半年至一年。咁当然啦，即系呢一种药物都可能啊，会引起一啲嘅肠胃不适啦。咁但系只要即系如果即系根据医生嘅指示啊去用啊，又或者定时抽血检验嘅话咧，呢、這个疗程都系安全嘅，因为好多时候啲人都话喂抗生素嘅嘢唔好食太多。 系啊，同埋会有抗药性啊嘛，啲人话。 系啊，咁但系即系如果咧即系适当地进行一个治疗嘅话咧，系可以有效减少暗疮嘅生长同埋呢个复发嘅风险嘅。 同埋我谂都系要经过医生嘅诊断， 当然一定要啦。 但系咧，其实你头先讲抗生素咧，我就比较少听。反而我身边咧有啲有暗疮困扰嘅朋友咧，去睇完医生咧，佢哋通常攞咗一样嘢叫做 A 酸啊。 系啊，维他命 A 酸啊嘛。 系啊系啊， 有多人都话喂睇医生嘅话，尤其是睇暗疮，攞药就一定要攞一个维他命 A 酸噶嘛。如果我点样睇医生啊？ 系啦，个个都话，因为 A 酸系处方药物嚟嘅。就一定要醫生開指你先可以食，跟住咧，我嗰時個朋友係即係結咗婚無奈，唔知係咪屋企咧太煩惱啦，啲婆媳關係啦，跟住佢就真係即刻爆曬暗瘡喎，咁佢就話：哎呀，個醫生話你係咪短時間之內都唔諗住懷孕㗎？如果唔係咧，我就開 A 酸俾你㗎啦，就會快啲同埋比較有成效啲，咁樣就幫佢解決咗嗰個暗瘡問題。系啊，但系咧，其实因为 A 酸咧呢一样嘢咧，即系佢系非常之犀利啦。但系因为佢就真系会影响肝功能，同埋影响胆固醇嘅，同埋如果大肚嘅话咧，真系会影响啲 B B 嘅成长。咁所以咧，通常医生开呢一只药之前都会验血啦，同埋问清楚你究竟有冇怀孕先会用咯。 系，不过即系其实又唔难想象嘅。如果当你真系饱受呢个暗疮嘅煎熬，因为有时候咧，你知暗疮。咧佢一嚟嘅时候咧。有时候真係停不了嘅，即係虽然我头先同你讲话我自己算係比较幸福嘅一群啦，但我都真係试过呢係停不了嘅时候。 係。 嗰种停不了嘅苦况呢係点解我就话查到成面都系嗰啲白色一点点呢、就係因为唔知点解有一期啊真系唔知系压力，但嗰时候我又唔觉得有压力嘅，定系飲食习惯呢系咪食得多即系薯条汉堡包呢、真系唔知道啦。咁但系忽然间呢喺个额头呢发嘅脚底下呢系生咗呢一生咗我諗大大话话有至少六七粒好密集嘅暗疮喎，喺个额头位置喎。咁呢我当时呢平时我见到呢我见一粒我就知一粒㗎啦。咁但係当下呢我即係见到呢我反而知得多嘅话呢好似嚟得仲密啲添。搞到我掂佢又唔系唔掂佢呢又辛苦喎。咁同埋呢后咪你直行摸下个额头呢都会觉得肿痛啊。咁所以呢即 係。係肯定系发炎啦，如果。 肯定系发炎啊，係啊。咁但係当时我又唔识去睇医生啊嘛。咁但係我就即係后咪諗下諗下而家諗返转头即係受到呢一种咁嘅苦况呢、其实即係睇医生係真係好有咁嘅需要。 喺同埋其实如果听你咁讲，因为暗疮你都知成因有好多啦，头先讲油脂分泌啊，甚至乎荷尔蒙失调啦，甚至乎有啲疮呢即係皮肤上面嘅疮呢可能唔係即係单纯係暗疮嚟㗎嘛。佢、不停咁样可能喺度有红肿呢、可能真係睇医生会比较稳阵。 有时候可能真係唔知系咪细菌定系咩鬼嘢啦。 系因为有一啲呢 有一啲叫做疱，即係有啲疱疹啊。有朋友，你有冇試過咩？啲人咧嘴角嗰啲琴佢瀨尿嗰啲咧，其實可能你開頭都覺得感覺上好似同暗瘡好相似，但係我相信個治療方法就真係好唔同。 即係話咩頭瘡嗰啲咯， 係咯係咯， 頭瘡嗰啲咯，即係有啲朋友你知又係噶嘛，喺嗰啲頭髮發腳嗰啲位啊，成日都紅腫啊，一粒粒。我身邊有個朋友又係咁樣樣啊，佢本身係好長頭髮嘅男仔嚟嘅呢個，本身好長頭髮嘅。咁咧即係因為你知香港夏天咧。又熱又翳焗又濕咁樣樣，咁佢即係喺即係某年嘅暑假啦，就感到咧即係個頭咧，即係除咗焗促之外，甚至乎係痕癢難當。咁於是乎佢就覺得，係咪因為頭髮太長太過嬲憂咧？於是乎真係剪啦。咁剪完之後咧，咁嗰個髮型師一路剪咧，又知有啲髮型師好鬼死多嘢講嘅，一路剪一路你真係平時用咩洗頭水㗎咁樣。咁佢都唔知發生咩事喎。咁跟住後咩呢，剪完之後呢，咁個髮型師俾塊鏡佢睇啦。咁佢就發現呢，喺即係頸位呀、或者個頭嗰啲低嘅位置呢，喺後尾枕嘅位置呢，咁就好多紅咗嘅地方，甚至乎呢有啲係生咗呢個頭瘡仔出嚟。咁而佢以 後。頭瘡個樣係咪同暗瘡好近㗎？ 有啲地方似，因為其實亦都視乎你究竟有冇去擠佢。而我呢個朋友咧，其實佢不嬲都有擠，佢亦都佢視呢個擠頭瘡為一個快感嚟噶。好恐怖！ 呢個朋友係咪你嚟噶？ 呢個朋友唔係我，絕對唔係講緊我嘅事。 你頭先都講到擠暗瘡好開心噶嘛？ 但係有時候真係話你擠瘡係有一種快感喎，即係明明已經唔係好需要擠佢，唔係好需要搞佢啦，但係忍唔住都會想搞下佢。咁但係我呢個朋友真係佢擠到一個位咧，係嗰個後尾枕位紅曬之餘咧，亦都有啲位係即係已經係流血，唔單止係流脓啊，係流血添啊。咁呢嗰個嘅髮型師呢，即係剪完之後呢都同佢講，就嘩你嗰頭嗰啲嘅頭油分泌呀、種種應該係唔係太好，咁你真係要去睇下醫生。咁醫生亦都真係後咩又建議佢啦，亦都有俾一啲嘅好似消炎藥水呀、定係總之一啲嘅藥膏俾佢擦。 我諗呢啲係咪應該連洗，即係如果生頭瘡可能連洗頭水都應該要轉啦、 有啲係嘅， 要換一啲溫和啲。 係呀，其實佢自己以為自己用緊嗰啲都係溫和啲嘅，但後尾都覺得唔得，所以咧，佢都系要用翻醫生俾佢有啲咧有即系藥水成分嘅洗頭水俾佢洗一洗頭。咁嗰期系真系好轉咗嘅。咁但系咧就導致另一個問題係頭髮乾旱嘅問題啦。即系啲頭髮咦開曬叉咁樣， 所以就一份打心一橫就剃曬佢啦。 咁佢又唔捨得，佢自己都覺得自己好大犧牲啊。 我唔覺得招呼嘉倫你啲頭髮都幾長啦。 我係藝術家風格射走嘅，係啊。咁但係真係講真嗱，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就係話咧，即係面上面嘅暗瘡咧，咁當然，即係你話喂，外敷內服都講過啦。咁喂，可能表面上呢一個暗瘡咧，都叫做處理咗啊。咁但係剩低嗰啲嘅印啊，嗰啲嘅瘡疤啊，可唔可以搞一搞佢？係咪隨意處理都可以咧？轉頭翻嚟講。 胡嘉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曾几何时呢，我听讲过，即係呢如果你面上面呢即係生暗疮嘅话呢，其实你洗面洗得太密都系唔好嘅。 係呀係呀。 因为佢话即係你会洗走咗呢面上面一啲真係好需要有嘅油分。你反而呢块面系越洗越干嘅。咁反而对嗰个嘅即係灾情呀系更加有一个唔系太好嘅效果㗎。 係，同埋因为呢而家好多女生呢鍾意用嗰啲洗面机，我唔知道有冇睇过，其实有少少似一个大嘅牙刷，但通常咧就系电动嘅，就会转 啦。擦块面 咁样，系啊，又或者震。 好 吓，点会？而家啲电器铺都好多卖 嘅。即系通常男人咧行嗰啲电器铺咧系行过嗰个skip 咗嘅，大佬啊。 喂，点会啫？B B， 我想睇下个洗面机，你都要过去啦。 唔系 B B 自己睇嘅啫，仲会陪佢一齐睇。 喂 ，B B， 我想要呢个洗面机，你都要买过俾我啦，系咪？ 唔系噶，我好有霸气噶，一张卡攞去随便自己碌。 哇，咁就唔止买一个嘅咯。但系 你买咁多个有咩用啫？你块面都～ 咁人哋有唔同型号想试下嘛？ 是但你咯，怕咗你啊！呢啲搵唔到男朋友嘅女人啊，有你啊！ 你唔系好 man 嘅咩？乌加伦， 但系我怕女人烦啊嘛，尤其是好似你呢一只咁， 吓 你 啫！我好脆， 每只型号都想试下嘛 ！B B， 你乜喐啲都 B B 啊，大巴大巴车埋嘅真系。 咁人哋已经谂住买翻屋企先试，唔 讲你个洗面刷啊，洗面机啦，仲喺度扮。 喺度角色扮演。 因为咧真系嘅，嗰啲洗面刷咧通常就话咩转啊，又或者震动，咁佢嗰个刷头咧你就当好大个好似牙刷头嗰啲啦，即系一条条长嘅，即系长嘅刷毛。咁咧通常就比较软身啲嘅，其实佢就话加啲洗面奶上去，咁佢就会可能起泡啊，又或者佢个转动咧就比你平时用手捽咧转得比较多，同埋佢嗰个范围比较即系控制得好啦。咁所以咧就话会做到一啲深层清洁。 但我想首先问一下嗰啲啊，即系啲刷毛啊，系软啊定系硬噶？ 其实都软嘅，但我曾经用过一个 几软先，即系好似毛巾咁样样啊，定系点噶？ 都唔系噶，其实佢系好。佢真係有啲似牙刷嘅，即係佢都係長條一條條咁樣，但係你摸落去咧就唔 軟熟啲嘅， 軟熟好多嘅，都唔係啲嘅，即係軟熟好多嘅。咁但係咧，佢都即係當你刷嘅時候，佢都有你都感覺到有少少好似磨砂咁嘅感覺嘅。咁而我用過另一隻咧，就係佢用直膠啊，即係嗰啲刷毛咧就用直膠一啲一粒粒。一點點嚟代替，咁佢就話咧係可能主要俾你清潔個鼻頭嗰啲黑頭多啲，咁、但係咧，因為我問過啲朋友，即係皮膚科專家咁樣啦，咁佢哋就話咧，其實呢一啲刷頭咧係分分鐘你會刮到個傷口喎、其實如果你有暗瘡咧，唔好用好過用咯。 同埋有時候我諗會唔會個力度唔識就啊？即係你知有時候你知啊，你刷嘢、洗廁所都係㗎啦，越起力嘅話咧就越乾淨㗎嘛。 通常佢好似即系直情好似电动牙刷咁咯，你直情摆到自 咁，但你都会按压落去噶嘛？ 都系嘅。 即系可能一阵间我如果用嘅话，我自己有把持唔住，控制唔到个力度，系咁压落去块面嗰度咧， 干净啲啊，干净啲， 好似起晒搵个鲍鱼刷喺度刮咁样样咧，咁个效果一定弄口反转，同埋真系学你话斋，纵然你话嗰啲毛咧系软熟都好啦，咁你可能你真系喺刷嘅过程，因为你又唔知佢转动速度嘅快慢咧，亦都可能真系会再次刮损嗰、那个。伤口 系，同埋因为我问过即系嗰个皮肤科嘅朋友咧，佢就话咧，因为呢一啲即系你皮肤咧，例如你面上边啦，好多时候女仔都会定期做一啲磨砂，佢就形容啊吓，嗰、那个洗面机咧就有少少帮你做一啲磨砂嘅功能，就系、帮你去咗表面一啲死皮啊，即系嗰啲角质。但系咧，如果你日日用，其实你啲皮肤会变薄噶嘛。咁、你变薄咗，其实相对地你个保护能力咪低咗咯。咁、你嗰排可能啲面就会容易啲红啊，好干燥啊。咁你如果仲有暗疮问题，咁可能粒疮疮又会更加变得灾难性一啲啦。 喂，但系其实磨砂唔使日日磨噶哇。 系啊，咁所以佢就建议，即系嗰时我同佢讲话，哇！死啦！我用极都系咁，咁佢就话你试下，不如唔好用咁多，可能一星期两至三次隔住嚟用，然后你再去即系拿捏翻咯，等你皮肤适应翻啊，再去处理咁样啦。 但因为我想讲咧，即系嗱，你话即系自己本身有暗疮嘅话，你去磨佢啊，梗系唔好啦。 系 咁，但系如果吓咁嗰啲暗疮都好似叫做退咗啦，大概退咗啦，咁咧剩低落嚟咧都系嗰啲暗疮印咧，咁我用磨砂磨佢又好唔好啊？咁的确嗱，磨砂咧就系会令到咧皮肤咧变得较为平滑啦。咁、但系对于治疗暗疮咧，唔单止冇帮助，反而就系会令到病情恶化啦。咁、因为皮肤本身冇损伤或者冇暗疮嘅时候咧，如果想皮肤睇落咧系比较光滑同埋即系靓啲啊，光亮一啲嘅话咧，你用磨砂产品咧系可以嘅。咁、但系如果咧，当你即系皮肤吓又有嗰啲即系疮疮啊，有啲脓头啊，甚至乎有啲嘅疤痕嘅时候咧，你用磨砂产品去磨佢嘅话咧，嗱有暗疮就唔使讲啦，你可能会整爆佢 ，OK？ 咁但系如果你话诶唔系，暗疮好似已经谢谢地开始退咯，但你唔敢肯定，因为点解咧？可能喺皮肤嘅底下咧，其实佢仲有一啲地方系有啲炎嘅，咁你 发炎 嘅。系啦，即系都可能仲系发紧炎嘅，咁而你即系用磨砂去磨走佢嘅话咧，可能会令到嗰个炎症咧，那个情况咧系会扩散去面部其他嘅地方，反而会令到情况咧系恶化噶，咁亦都咧会增加呢一个即系疤痕啊形成嘅风险添，即系好多时候咧你谂住系越磨咧。就磨走嗰个印啊，但反而咧就咦，点解磨极都好啦，都个印咧都仲喺度，甚至乎咧有时候会仲深咗咧，都可能关事噶。 不过你咁讲起咧，我 醒起朋友有一位朋友好搞笑，佢嗰时咧就上网睇到嗰啲话教你喺屋企几蚊都整到个磨砂膏，好好嘅，好天然嘅，咁就系啲柠檬汁，再加盐，仲要粗盐。 喂，通常系噶嘛，你咁样先有效噶嘛，你如果唔通又盐咩？系啦，咁咪面粉好冇咁样啊？ 然后咧，佢又真系咁啱，其实唔系好多暗疮，我谂佢得一粒噶咋。佢话咧，哇，一磨啦，唔知系咪又整损咗啦，然后你有啲盐喎。 喂，消毒啊嘛，谂住。 哇，佢唔谂住做呢个效果嘅，佢只系见到哇，系咪平靓正咧？又讲到咩柠檬啊，唔知维他命啊，粗盐又好啊咁样。因为一磨，哇，佢话即刻咧忍唔住要冲入厕所洗翻手。 嗱，因为 梗系啦，因为你磨走咗嘛，其实喺伤口，即系喺伤口上面撒盐。 佢印证咗呢一句说话，多谢佢个实验话俾我哋知呢句说话嘅真确性啊！ 真系笑死啊！ 咁啊，真系嗱，我就觉得即系生暗疮咧呢个问题，有时候真系唔可以忽视嘅，即系尤其是严重嘅话，一定要系正视，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多时候咧暗疮咧，就算唔好话年轻人啊，成年人都系，你以为对你冇影响，但系咧你行出街咧，有时候人哋望一望你咧，你都觉得咦，人哋系咪留意住你嗰个位置咧？真系可能会影响你嘅情绪都唔出奇嘅。 同埋咧，你都知啦，我哋嘅身体咁神奇，可能暗疮都系一种身体嘅警号嚟噶嘛。如果你唔正视，可能仲会有其他健康嘅问题陆续出现都未定。 系啦，咁所以记得留意多啲啦吓。今日时间咧，我哋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